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86集。他们猜测可能是钱数不对，正在扔别的钱。 这得试到什么时候啊？ 看运气吧。江晨回想昨晚的画面，最终 BOSS 所在的大殿很空，只有一把椅子，其余一览无余。玩家们很可能都搜过了。 椅子附近看过了吗？ 穆家锁他们肯定会看，咱们今天打慢点，看看别处吧。二人说完便要去打赏金墙，这时只见金色的公告飘了上来。 恭喜玩家孤问金牌杀手金十八金十六，行走赏金，发现隐藏副本不归林。 频道瞬间炸了。 牛批， 万万没想到竟是孤问他们。 他们不是不打本吗？ 啊，这就是爱呀。 感动啊，为了全服的荣耀连金镜联盟都打本了。 是挺不容易的。 我要去发论坛。 都不用他发，早在公告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截图跑到论坛上吼了一嗓子。众人一看，纷纷给萤火赵梦点蜡。完了，据说推土机今天还没打这个本，这是要推起来了。萤火赵梦的全疯了。如果陈星印原先通关，这啪啪啪的全是在打他们的脸，想想就惨。当即就有人跳出来。 方景行是职业选手，和普通玩家抢手杀也好意思。 闻言一群粉丝回怼。 职业选手退役了还不能玩游戏吗？萤火赵梦也有退役选手，有本事让他们打呀。再说那手杀是陈星应援的手杀，和萤火赵梦有什么关系？更别提现在还没实锤是方景行呢，万一不是呢？ 你们不要脸。 论坛吵得热闹，引得更多的人驻扎，想要蹲守个结果。陈星应援里，众玩家来到鲁家山等候。见孤问他们先后死出来，便给他们鼓掌撒花，迎接全服的功臣。金十八谦虚摆手， 都是一家人，应该做的。 略尽绵薄之力，不当夸不当夸，接下来就交给咱们的大佬了。 哈，我们也是运气好。 孤问高冷地走在最前面，带着人到了两位大佬的面前。全服自发打隐藏副本，连金镜联盟都下了场，江晨和方景行自然得过来。不只是他们，穆家锁等几位帮主也在。一行人找到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围成圈开会，询问开启条件。 扔钱。 扔多少？ 一枚金币。 众人一争。 啊，他们早就扔过了，不管用啊。 孤问五人组也是一怔，他们只看了昨天的一长串内容，组好队就进去了，根本没看今天的。应该还有别的，是什么？孤问五人组看着他们，江晨一群人也看着对方，沉默渐渐在空气里蔓延，搭配着频道上过年般的喜气洋洋，相得益彰地涌向他们。几秒后，金十六弱弱的道：“ 别的啥？ 精进联盟名不虚传。方景行无奈地笑笑，你们把整个过程说一遍。金十六便噼里啪啦地叙述经过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干。穆加索一行人看着他们，想把他们也干了。金十六心有余悸， 这个本真难，哪怕提前看了攻略，我们也差点团灭啊。 哪就难了，鲁家山是满级本里最简单的五人本啊。 我们隐藏副本里录了像，这就发给你们。 众人继续盯着他们，开启条件都没弄清楚，看隐藏副本有什么用啊。方景行琢磨一下，你们差点团灭。 是啊，幸亏我们提前买了点商城里的药，喝药稳住了。 是不是乱仇恨了？ 这谁知道，当时那么紧张刺激，根本没注意啊。 顾问顶着他们的视线，一脸漠然地坐着，就有些后悔打本。每次打本都显得他们特智障。白龙谷看向飞行众目， 不是上次你带那个顾问打了好几次本了吗？还没教会啊？ 后来不是打隐藏剧情了吗？我看到拿了手刹，很珍惜这段革命友谊，就把后面的几天给他免了。 你看，这就遭报应了吧？ 别说了，都是泪。 顾问扫他们一眼， 不服？ 服服，多亏你们打出来了，让我们有了一个方向。 找一队人试试，一二名的伤害量别差太多，一乱仇恨就赶紧抢回来。穆加索等人应声，派了一队人进本。片刻后得到反馈，他们打出来了，所以开启条件就是一枚金币加上乱仇恨。得到这个结论，吉大帮会便招呼骨干进了副本，努力往前推进。金十六遗憾， 要是咱们的次数没用完就好了。 还想打？ 打呀，这可是咱们发现的副本。 就是，全服还等着手杀呢，咱们的战场血战到底。 突然觉得打副本也挺快乐的， 顾问看了看这几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成员，沉默地站起身，扭头就走。吉大帮会也采用了信息共享的模式。原本有人提出一队队的进，后一队等前面的出来，看完录像，总结一波经验再进。但想想觉得太浪费时间，一天下来进不了几支队伍，再说也不一定能推多远。飞星众目啧了声， 何必和荧惑赵梦的学？是他们怕咱们，又不是咱们怕他们。 啊，没必要，搞得咱们多重视多认真似的。 大将风范，不屑和他们争。 淡泊名利就是这么霸气。 说的对，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 帮众们听他们一言一语说完，眨眨眼反应一下。 那我们就直接进了。 几位帮主异口同声， 分批吧。 你妈，说好的与世无争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